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13集，多事之秋。展昭等人本来想走了，但是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求见，林夫子也还挺意外的。 什么人呢？ 是乾坤书院的院长。 林夫子微微愣了愣，似乎有些疑惑，不过还是点点头。 哦，请进来吧。 是。 乾坤书院？哎，是不是在白府附近那个？ 嗯，貌似是。 展昭和白玉堂正说着，公孙抱着小四子也凑了上来。 乾坤书院是开封府的第二号书院，仅次于太学，不过里面的学生大多都是富人家的孩子，进这个书院需要好多银子，据说书院里的竞争相当激烈。 果然啊，造在白府附近的书院里都是土豪。 白玉堂无奈看展昭，展昭好奇地看公孙。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？ 那我也要考虑到小四子以后选书院的事情啊。哈， 公孙拍了拍小四子的屁股，小四子笑眯眯点头。 小四子将来也要进书院？ 嗯，我最近在太学教书，看了一下课程，觉得还挺不错的，而且你看鲍岩他们能交到不少好朋友。不过嘛， 展昭和白玉堂偷偷瞧一旁的林夫子，还好没听到公孙貌似要说太学的缺点了。果然公孙伸手比划了一下， 太学的学生稍稍书呆子气重了点。 展昭和白玉堂听到这里差点喷了，公孙竟然说别人书呆子气重。 嗯，小四子能多接触一些奇人就好了，最好也别都是书呆子。 你家小四子本身就是奇人，还想遇到怎么样的奇人啊？这娃现在就神的厉害，以后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呢。 想到这里，展昭伸手示意给他抱抱，公孙就把小四子给他了。展昭抱着小四子跑一旁的角落里去了。 小四子，帮我想想这案子凶手是谁啊？ 凶手？ 展昭点头，小四子皱着眉头就开始想。小家伙嗯了半天，突然看展昭。 嗯，怎么样？ 妈妈，我想去茅房。 我让你你没摁出凶手，你便便摁出来了。 于是啊，展昭抱着小四子奔茅房。展昭前脚出院子，后脚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走了进门。众人打眼一看，这老头好气派，一身淡青色长袍，外罩黑纱，看着那个飘逸，身材胖瘦也刚好，从胡须帅到头发，众人都觉得眼前一亮。帅老头哦，衣服也很贵的感觉，看着不说是夫子，还以为哪家王爷呢。 子山，别来无恙。 老头对林夫子拱手打招呼，在院子里正收拾书架的包岩等人也看了一眼，好奇，这就是传说中那个乾坤书院的院长岳长风吗？据说他是最有钱的文人。 嗯，你怎么来了？ 庞玉眯起眼睛，胳膊一碰包岩。 老爷子貌似跟来的这一位关系一般呢。 当然一般了，你没听过八卦吗？ 哟，什么八卦啊？没理由有八卦你听过我没听过的呀。 两人身后，欧阳纯华探头过了。 我也听说过，我爹说原本太学的院长二选一，就是从他们俩中间选，后来先帝选了林夫子，他俩本来关系还挺不错的，据说后来因为太学院长的人选问题翻脸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林夫子作对。岳长风不肯入朝为官，偏偏跑去乾坤书院教书，一直从教书匠做到了院长的位置。乾坤书院是私了，有钱人才能进的。 这些年出了不少人，也挺厉害的，风头仅次于太学。 我也听人说过。 呵呵，果然听什么八卦跟交友类型有关系，对于这种书呆子的内部八卦也还是缺乏了解。 诶， 岳长风跟林夫子客套了一句之后，看到了一旁的白玉堂，就笑着打招呼： 白五爷也在啊，许久不见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众人都好奇地看他。白玉堂还没说话，岳长风就先解释了： 我那小书斋跟白府比邻。 白玉堂想了想，白府跟书院在一条街上，也算街坊吗？虽然那条街还蛮长的，而其余众人则是在意那句小书斋。 哎呦喂，乾坤书院还是小书斋，这谁不知道那个书院是开封规模最大还是最有钱的。 众人正腹诽，岳长风到了林夫子对面坐下。 子善啊，有件事情想问你。 什么事啊？ 啊，是这样，我跟其他两个书院的院长说起过这事，想搞个四院比试，你有没有兴趣参加？ 林夫子一愣，一旁包岩等人的耳朵都竖起来了。 这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怎么比呀？ 哎，我知道你太学这些年能人辈出，不知道有多少才子。 说着，岳长风看了看包岩，笑眯眯的。包岩尴尬地搔了搔头，包岩身边的淳华、庞玉等人嘴角抽了抽。 这老头子什么本事啊？童年一眼扫过来，感觉只拿包岩当人了，其他的都是曹子辉的感觉啊。 我们几家书院的学生想跟太学的天之骄子讨教讨教，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，但基本的鉴赏能力还是有的。琴棋书画大家不妨切磋一下，亦或是搞些其他有趣的比试，书院之间多交流是好事。 林夫子有些为难，太学毕竟不是普通的私聊，这是有官家背景的，寺院交流听着好听，可实际上就是比试较劲，万一输了，那天下第一学院的招牌就砸了，也有损皇家威严，毕竟都是天子门生。见林夫子犹豫，岳长风又笑了笑： 我之前请陈大人帮忙问过皇上，皇上似乎也很有兴趣。 果然啊。 林夫子望天，众人也叹气，赵祯那唯恐天下不乱的性格，他才不管什么太学输了有损皇家威严呢，只知道最近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搞点事情热闹热闹。岳长风见林夫子还是犹豫，也有些不满： 哎，子善，你怎么这么多年还是这婆婆妈妈的性格？你担心什么？哪次大事你太学学生不是独占鳌头的？ 林夫子叹气：这次秋试的确太学的学生考得很好，特别是包岩， 不过也有拖后腿的不是？ 这时岳长风身后一个年轻的学生突然笑呵呵来了一句，众人听了这话都默默地瞧了庞玉一眼，小侯爷也自我反省： 啊，是是是是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还不行吗？哎呦，小爷我啊，不学巫术，拖大家后腿了，抱歉。 哟，太学的学生还都是蛮有趣的嘛，一定有一些过人之处了，不然怎么能进太学呢？ 另一个学生扫了对过的庞玉和凌霄一眼，包岩和欧阳淳华眼皮子直抽。 来挑衅的吗？说话带刺儿啊。 哎呦，你这个死书呆子，敢找小爷的麻烦。 凌霄坐在一旁的台阶上，拖着下巴打了个哈欠，也不知道听没听到。公孙眨了眨眼，凑到白玉堂跟前： 我有一种能看到好戏的预感。 嗯，的确貌似是还蛮有看头的。 林夫子回头看了看包岩他们，无奈：好嘛，毛都炸开了，真是经不起挑衅。 怎么样， 我进宫问问皇上的意见， 到时候看怎么决定吧。 嗯，老头子别看平时那么容易激动，关键时刻还挺镇定的，滴水不漏啊。 啊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 说完，岳长风站起身跟众人告辞，他身后两个学生看着还挺傲的，或者说有心要挑衅，回头略带嘲讽的看了庞玉和凌霄一眼，那意思挺明显的，就你俩这德行的还能进太学啊，这太学也不过如此。小侯爷牙齿磨得咯吱响。岳长风往外走，正巧展昭抱着小四子正跑回来，展昭怕错过八卦，但是又不好催便便的小四子快点，等完事了跑回来，就见岳长风正好出门。 哎呀，错过好戏了呀。 岳长风看到展昭略一点头。 展大人。 岳院长。 岳长风带着俩学生走了，小四子回头瞧着那三人，小手伸起来摸了摸圆乎乎的下巴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